唐柔料理掉那几个小怪，自然也是要用上一番时间。毕竟只是一个人，副本精英怪又是那么的耐揍，带的都清光了，冲到君莫笑那边，发现这边杀的竟然比他还要慢，而且是慢很多。 你在做什么？ 唐柔奇怪了。虽然副本里叶修一般都不会太认真的全力，但是也从来没有这样划水过。 我研究点东西，你接着杀你的。 哦， 唐柔也就不去多理会了，继续往前冲着。这趟本说是两个人下，但基本是各杀各的。唐柔这边又推进了一段路，转回视角一瞅，君莫笑还在原来那地方和几个小怪纠缠。而这荣耀里队伍成员共享经验也是有个范围的，双方离得太远，一方杀到的经验可没理由还那么平白无故地落到另一个人头上。韩嫣柔此时就眼看要出这距离了，唐柔无奈只好让韩嫣柔掉头回来。 你还没好啊？ 韩嫣柔跑回来后，唐柔问她，不过却也没有让韩嫣柔上去帮忙的意思。 你也来帮我试试。 叶修立刻是把唐柔也拉入了他的测试团队。于是这一趟副本大部分怪都是唐柔清掉的，而叶修总是在某一个环节停下来，而且一停经常就是十数分钟甚至更久。罪恶之城这地底监狱的副本目前记录榜上最快的是中草堂的成绩，35分45秒15。叶修和唐柔这一趟双人行闯出来却足足用了快2个小时。如果只是轻怪断然不至于慢成这样，主要是因为叶修这边走走停停的研究。第一趟就这样结束了，唐柔什么也没说。第二趟叶修却不再这样，杀怪什么的变得比唐柔还积极，尤其是开始他磨磨蹭蹭的几个地方，一个人冲上去比任何一个地方杀的都更认真更效率。 怎么样？ 唐柔在一边问，他多少也察觉到叶修是在研究什么，毕竟几次帮叶修当助手听叶修讲解，他也能看出叶修做出这些尝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副本刷得更快。 还不错。 叶修的研究很顺利。 刷记录用吗？ 是啊，不过咱们用不上。 那做什么用？ 当教科书给各大公会卖啊。 他们自己就一定研究不出来，一定要靠你？ 这个倒也难说。 叶修通过推陈出新研究新的战术打法来提高刷副本的效率，能做到这一点的真的只有他吗？连叶修自己都很清楚这个未必。副本这东西终究是死的，编排副本的打法比在竞技场对抗中决策战术要容易得多，不过职业选手很多，玩家老手只要真舍得在这些副本上下时间钻研，能有能力找到更效率的新方法。叶修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他能找到这些方法，而是在于他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最准确的方法。罪恶之城的地底监狱副本，叶修这一个早上刷3趟以后基本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要换做其他人来，所要牺牲的精力和时间可就远远不是这么点了。比如说霸气雄图，霸气雄图从叶修手里已经买过一次攻略了，打法大部分方才依然是那流传了10年的方法，但是在个别的一些地方却做出了修正，这些画龙点睛之笔立刻让整个打法的效率都得到了提升。这样的方式倒是给蒋游很大的启示。蒋游，霸气雄图的总会长，现在几乎已经和陈叶辉一样就在第10区这儿猫上了。 蒋优当然没自信到他可以比肩叶秋大神，但是副本，这只是个副本，这些东西照理应该是他们这些网游高手更熟悉的领域。叶秋攻略中的一些思路给了蒋优启示，他觉得他一直以来只是缺乏这样的灵感，而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现在灵感已经受到了启发，蒋游觉得他们或许并不需要拿材料去换这些攻略，或许可以试着也来搞搞创作。蒋游现在就在创作，从昨夜开始到现在，手边上可用的所有账号角色都用了，这副本让他来来回回不知粘了多少遍。由于很多用到的账号都是70级大号，这个40级不到的副本还是可以轻松应对的。蒋游为了创作攻略所开的文档也不是空的，也已经有了不少内容。就在刚刚，他又有了新发现，此时又在文档中洋洋洒洒地书写着。蒋游觉得他的状态十分好，这份攻略大概在午饭之前就可以完成了。 会长，吃饭了。 中午，工作室的下属招呼他时，蒋游果然是敲下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不，要用感叹号。蒋游心下激动，又抹掉了刚才打上的句号，连用4个叹号表达了一下此刻激动的心情。存档，关闭文档，蒋游容光焕发地站起了身。 中午吃什么？ 一夜通宵后又到了现在，蒋游却是一点不觉得困倦，实在是因为他的心情十分的好。圣诞活动本身大有收获，利用活动的契机还抢回了让他颜面尽失的一线峡谷记录，而现在罪恶之城的副本记录又要被他们占得先机，蒋游的心中春天已经是到来了。 会长，第十区那边不错啊。 有工作室的下属问着。 哼，不错不错。 蒋游笑道。大家也是其乐。自从这蒋游亲自插足第十区的事务后，他们这霸气雄图俱乐部内直属的网游工作室就一直是阴云密布。他们这一屋子并没有人去第十区参与开荒工作，但是却也极受第十区事态的影响。这蒋游在第十区屡屡碰壁后，对他们的工作也是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这些天下来，这一屋子里人有哪个没挨过数落？而从圣诞活动开始，看起来却是要雨过天晴了。会长大人每天笑逐颜开的，训话不再经常有了，时不时倒是会说点笑话给大家听，虽然笑话并不怎么好笑。饭罢，蒋游也不去睡，直接登录了第十区的角色就去联系叶渡寒潭，结果这个时候断的叶渡寒潭却不是本人，只是一个拿号练级的，而不是发号施令的那个第十区会长。蒋游一拍脑袋，自己竟然是忘了这个。不过能替叶渡寒潭上号的两人显然肯定是在一起，很快叶渡寒潭真身便也被换了过来。蒋游递上了自己潜心研究的攻略，让叶渡寒潭快快选人，好生操练起来。 从叶秋那里搞到的？ 叶渡寒潭接到攻略后问的第一句话却是这个。 叶秋？叶秋那是什么人？不是到实在没办法咱们能去找他吗？这攻略我自己写的。 蒋游说着。 哦。 叶渡寒潭没敢多说什么。在他看来，叶秋肯定也会继续攻略这买卖的。而这边会长却和人打起了对台戏，也做了个攻略。会长的攻略，叶秋的攻略。虽然叶渡寒潭情感上很偏向会长，但是这两个人并排在一起，就是脑子有泡的人也不会认为会长是更有水平的那一位吧。 不 过只是副本攻略吗？ 夜渡寒潭最终也是如此想着，立刻召集人手加紧操练了起来。大家在第十区的号此时已经没了罪恶之城的副本次数，所以夜渡寒潭也是招呼大家，不管是拿自己的高级号还是能借到别区的什么号，总之先把这攻略上的打法熟悉起来。众人正听令行事，夜渡寒潭这边却是又收到消息，翻开一看，君莫笑： 兄弟，攻略要不要？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有了。 哦，谁给你们做的？张新杰吗？ 夜渡寒潭一时未答，人以为是张新杰呢。他这边再说是会长讲油的话，很显然这就矮了一截。就好比人家说中午吃了大餐，你总不能自豪地说你吃的是泡面。泡面可是无法帮你赢得任何优越感的。 那你就别管了。 夜渡寒潭最后如此答道，心中却是有了小小愧疚。他没好意思说是会长，因为那一瞬间他觉得提会长的名字格调有点低，有点丢人。叶秋就算是他们霸图的大死敌，毕竟也是叶秋。他们这些角色上去，夜渡寒潭真的觉得根本就连当死敌的资格都没有。霸气雄图自己研究了副本攻略，这一点叶修并没有太意外。有了这种思路上的提示，别管能力有多少，恐怕任谁都想要试一试。毕竟一边是免费，一边却是要花好些材料来换取。不只是霸气雄图，就是烟雨楼那边，向烟雨苍苍主动推销的时候，那家伙也是含糊其辞地打了个哈哈，意思无非也是暂时并不太需要。叶修心下了然，却也不去点破。就算这两家自发研究了攻略，也只是减少了他的客户而已，却不会和他形成竞争。毕竟这算是争取副本记录的一项秘密武器，有了的藏着都来不及呢，肯定不会拿出来和其他工会共享，那岂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制造竞争劲敌？两家曾经买过叶修攻略的工会都先后回绝了叶修的新攻略，叶修也不以为然，很从容地又选择了第三家工会。 又有副本攻略啊？ 蓝河收到来自君莫笑的消息后立刻回道： 是啊，上次你可是错过了啊，这一次可要抓紧机会啊。 上一次一线峡谷烟雨楼的那个记录是不是因为用了那份攻略啊？ 当然。 怎么卖？ 一份材料清单立刻摆在了他眼前，蓝河很快地扫过。 这个不是我说啊，这份清单现在第十区里恐怕没有任何一家工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拿出来。 这次的清单再不见一线峡谷副本以下的东西，全部都是烈焰森林副本的稀有材料，但烈焰森林重工会刷了还没两天，材料真的还没刷到多少。 这个不要紧，咱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信任的吧。 叶修回道，言下之意自然是可以有了再给。如此相信蓝河，当然不仅仅因为蓝西阁的名气。上次兜售副本记录的时候，蓝河因为和霸气雄图有了约定，放弃了本是可以取得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很显然这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哪怕是在自家工会也很需要记录来挽回声誉的时候，却也没有拿不拘小节的借口失信于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去信任？ 行，既然你能放心，那没问题，材料只要够数立刻就会交给你，攻略我来一份。 蓝河回答： 给我个邮箱我发你。 蓝河发了个邮箱地址过来，随后问道： 能问一下吗？这份攻略 已经卖了几家工会了。 蓝河显然也是明白人，也没去天真。这攻略存在的价值，存在的目的，他在上次的时候就已经全部理清了。无论如何，也没理由只卖一家工会。这份攻略其实不会是拿到记录的保证书，而只是有资格竞争记录的门票。从本质上来说，第十区副本记录又是被君莫笑掌控在手了。但是蓝河已经知道君莫笑的身份，他服气，他没话说。 目前还只你们一家？哦，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独家买断啊？ 蓝河虽然觉得这可能性不大，但还是忍不住想要说一下。这份攻略拿出去卖，他们这些有俱乐部背景的工会可能就有十多家会出手，其他的玩家工会也未必就没有想法。买断，那或许需要十倍、二十倍的价码。这如果真要哪一家工会一力承担的话，那却有些得不偿失了。 呵呵，买断嘛。 叶修也是含糊了一下。 我去接收邮件。 蓝河一看觉得应该识趣了，当即也没多说什么。却不料不一会儿，君莫笑这边却又发来了一条消息，又是一份新的清单。 买断的话这个价码。 蓝河一怔，随即连忙看去，结果发现他原以为绝不可能实现的买断价码，看起来却好像没有那么困难。相比之前那份清单，这个买断价似乎只是增补了一些东西。如果从价值上来论的话，哪有什么十倍、二十倍，差不多只是两倍多点而已。如此便宜，大出蓝河的意料。 不可能吧？ 蓝河一边嘟囔着，一边想拉拉滚动条。确实结果只有这么多，没有后续。 还有下一条消息？ 蓝河想着，又是等了会儿。消息果然闪起，蓝河很是释然地点开一看，君莫笑说的却是： 如何？就是这些？ 嗯。蓝河犹豫了，不是因为价高，而是因为价低。世道艰难呐，价高时舍不得买不起，价低时却又要疑心这天上掉下的馅饼有没有毒。虽然之前对方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蓝河也很想投桃报李，但是作为一会之长，他得为工会负责，他在操纵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利益，他需要理智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个能让我考虑一下吗？ 哦，多久啊？ 一天行吗？ 好吗？ 蓝河的心思他又怎会不知啊？买断的话，那就要看看这攻略的价值了。蓝河接下来大概会立刻拿这份攻略做做实验，尤其是凌晨一过，副本次数刷新后，就要在第十区进行实战。如果真能刷出一个独占鳌头的记录，那么到时再来，买断的就不是攻略，而是记录了。